去飞台中，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你爱你我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爱你我是黑夜，我情愿是缘。你爱你我是情愿，我随着去飞台中，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真心以为春暖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。最傻的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能真心以为春暖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。最傻的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加加加加加

耳边的这首来自 Y2 的红蜻蜓，随后会跟你听到歌坛当中的这位创作型的才子，而据统计呢，他所创作的歌曲不下一千首，所以我经常会想他到底是有多少的精力才能写出这么多动人的情歌，尤鸿明的那时雨中。 有一个未来初秋依旧长长的相拥，还原着儿时的梦，怎样一天一天成熟，享受过烟草啤酒，伴随恋爱的冲动，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。时光倒流，深秋雨中，月色多么温柔，让拥抱你不透风，脸上仍旧与众不同，都笑我言不由衷，编出荒唐的理由，都笑我无动于衷，何去何从，这未做完的梦。有一个微凉初秋，依旧长长的相拥，儿时的梦，怎样一天一天成熟，享受过烟草啤酒，伴随恋爱的冲动，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。时光倒流，那是宇宙，月色多么温柔，要拥抱你不透风，随着呼吸的节奏。时光倒流，深秋雨中，月色多么朦胧，笑容都与众不同，都笑我言不由衷，变成荒唐的理由，都笑我无动于衷，何去何从，这场再继续的梦。

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，就 张宇的雨一直下，随后会听到陈明真带来的最后一场雨。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待会儿再见。 很感

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，轻抚过，轻抚过我每个轮廓。不可否认，我曾如此快乐走过。 轻轻把我当

二种颜色，随后要听到来自于林志炫的蜘蛛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儿，感谢收听，跟小浩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，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时光。我知道 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沾上了露水，沾上了沧桑，我想谁也没有答案，当我们不再自己往生。然后在角落静静地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揭示宿命的希望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时光。我知道爱不能勉强，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 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森林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里面。你的身边要比是一天边还要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当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，发现同一个世界，相互错过，痛苦漫长情节。变甜美，只有我了解，真心的感觉，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。能够遇见你，认识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每滴眼泪。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，花的几个你为我改变，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，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。 全是的礼物，我们不要辜负真心，一定要更加幸福。如果爱真的是那么的少，我们就一起守护，让我们被爱意的爱不会打扰。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，首先就爱过整个冬天。 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 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你往返流连。你的身边要不是一点点还遥远，梦境怎么出现？ 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，梦中所有的画面，就算哭了三天，唱过一遍，今夜星月黑，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你也值得去付出一切。你有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加上我们的眼泪，只有你明白我要多珍贵，好的只有你为我改变。 你忘记 请你只是没有交换，我才能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， 像是大雨过后晴朗的天，宽阔而遥远，每个黎明都需要有夜成全。 我会给你的一个圈，每一条迂回的水线 都是为爱上你最需要的伏线。 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没你眼泪。 只有你明白我唱过珍贵，好的只有你为我改变。 请你继续没有交换，我才能笑容一天一天都永远那一天。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，一定是在听我们用情所给来变得美好，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，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，一起找到。 想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，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，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。